但在此意义上的这个空间并不包含诸空间和场地，我们在其中找不到位置，也即找不到桥这种物。恰好相反的，在由位置所设置的诸空间中，总是有作为间隔的空间，而且在这种间隔中又总有作为纯粹延展的空间。无论何时，空间、距离和延展、广延都给出可能性，使我们能够根据距离、路线和方向来测度物和物所设置的空间，并且计算这些尺度。但是，尺寸及其维度绝不仅仅由于它们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延展之物，也就成了那些可以用数学来测度的诸空间和诸位置之本质的根据。至于其间，甚至连现代物理学也如何已经为事情本身所逼，不得不把宇宙空间的空间性媒介表象为一种由作为动力中心的物体所决定的场的统一性。这个情形我们在此不能予以探讨了。我们日常所穿越的空间是由位置所设置的，其本质植根于建筑物这种物中。如果我们注意到位置与诸空间、诸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根据，借以思考人与空间的关系。说到人与空间，这听起来就好像人站在一边，而空间站在另一边似的。但实际上，空间绝不是人的对立面，空间既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并不是有人，此外还有空间。因此，当我说一个人，并且以这个词来思考那个以人的方式存在，也即栖居的东西时，我已经用人这个名称命名了那种逗留，那种在寓于物的四重整体之中的逗留。即便当我们与那些并不在可把捉的近处存在的物发生关系时，我们也在物本身那里逗留了。我们不仅仅在内心中，正如人们所教导的那样，表象遥远的物，以至于只有作为遥远之物的替代品的关于物的观念在我们内心和脑袋里穿行。如果我们全体现在从这里出发来回忆海德堡那座古桥，那么对那个位置的怀念绝不是这里在场的诸位心里的一种纯粹体验。而毋宁说，我们对这座古桥的思念的本质就包含着下面这样一回事情，即这种思念在自身中经受着那个位置的遥远。我们从这里出发，寓于那座桥而存在，而不是寓于我们意识中的一个观念内容而存在。我们由此出发，甚至能够更切近于那座桥以及它所设置的空间，能够比那个日常把那座桥当作无关紧要的和尚通道来利用的人切近得多。诸空间以及与诸空间相随而来的这个空间，总是已经被设置于终有一死者的逗留之中了。诸空间自行开启出来，因为他们被纳入人的栖居之中。终有一死者存在，这就是说，终有一死者在栖居之际，根据他们在物和位置那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而且只是因为终有一死者以其本质经受着诸空间，他们才能穿行于诸空间中。但在行走中，我们并不放弃那种停留，而毋宁说，我们始终是这样穿行于空间的，即我们通过不断地在远远近近的位置和物那里的逗留，而已经承受着诸空间。当我走向这个演讲大厅的出口处，我已经在那里了。倘若我不是在那里的话，那么我就根本不能走过去。我从来不是仅仅作为这个包裹起来的身体在这里存在，而不如说我在那里，也就是已经经受着空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能穿行于空间。即便在终有一死者进行反省时，他们也没有离弃那种对四重整体的归属性。当我们像人们通常所讲的那样反思自己时，我们从物而来，返回到自己那里，而又没有放弃在物那里的逗留。甚至在消沉状态中出现的那种与物的关联的丧失，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哪怕这种状态还不是一种人的状态，也即一种在物那里的逗留。唯当这种逗留已经规定着人之存在，我们所与存的那些物才可能不向我们招呼，也才可能与我们无所关涉。 人与位置的关联以及通过位置而达到的人与诸空间的关联乃基于栖居之中。人与空间的关系无非就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栖居。当我们以我们所尝试的方式来沉思位置与空间之间的联系，而同时也来为人与空间的关系做出沉思，这当就有一道光线落到作为位置而存在并且被我们称为建筑物的那些物的本质上了。桥是这样一种物，由于位置把一个场地安置在诸空间中，它便让天地神人之纯一性进入这个场地中。位置在双重意义上为四重整体设置空间，位置允纳四重整体，位置安置四重整体。这两者即作为允纳的设置空间和作为安置的设置空间乃是共属一体的。作为这种双重的设置空间，位置乃是四重整体的一个庇护之所，或者如同一个词所说的那样，是一座住房。如此意义上的这样一种物为人的逗留提供住所，这种物乃是住所，但未必是狭义上的居家住房。这种物的生产就是铸造，铸造的本质在于它应合于这种物的特性。这种物乃是位置，它们提供出诸空间，因此由于铸造建立着位置，它便是对诸空间的一种创设和结合。因为铸造生产出位置，所以随着对这些位置的诸空间的结合，必然也有作为空间距离和延展广延的空间进入建筑物的物性构造中。不过构造从不构成这个空间，既不直接的构成也不间接的构成，但由于铸造生产出作为位置的物，它依然比所有几何学和数学更切近于诸空间的本质和这个空间的本质来源。铸造建立位置，位置为四重整体设置一个场地，从天地神人相互共属的纯一性中，铸造获得它对位置的建立的指令。从四重整体中，铸造接受一切对向来由被创设的位置所设置的诸空间的测度和测量的标准。建筑物保藏着四重整体，它们乃是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四重整体的物。保护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朴素本质。因此，说到底，真正的建筑物给栖居